AKB ガーリーは、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呢一个手屋西所属嘅举办嘉年华。 点解要加个手屋西啊？ 咁佢所举办噶嘛？ 我知举办，喂，我嚟加咧， 我嚟加都得，加就有香都得， 康就有香都得。 讲晒啊，我志田 啊，志田啊，志田都得，讲晒，讲晒，讲晒，放心，放心，讲晒嘅。咁啊，趁阿奇咪喺度，我哋快啲，我哋快啲做啊！等趁佢未翻嚟，我哋做佢。 系啊，如果唔翻嚟，今集叫做举共和国嘉年华。 系啊，举共和国嘉年华 要正式嚟讲系举共和国嘉年华，因为我哋今集系要讲举共和国呢个演唱会。 系啦，冇错啦。 再加上我哋要表达我哋对举国嘅爱。 嗯，举共和国，但系佢举翻嘅意外啦，呢啲，所以等阿奇翻嚟之前咧，我哋要搞掂晒所有嘢，如果唔系佢翻嚟一冚档，我哋系趴街嘅啦。 啱啊，快啲讲， 快啲讲啦，我哋。 O K， 好啦，咁咧就系， 咁我哋嘉宾自我介绍先。 好啦， 系大家好，我系 Alex。 Alex 退除咗志田，我家姐仲有冇第二啲啊？ 嗯，我、okay、基本上志田之后就 D 咁样啦。 哦 ，D D， 我哋啲都 OK 嘅、okay。我暂时汉字队应该都系你加嘅啦。 咁、我知又唔使。 而家 Kana 就 Tia Kana 就好少少嘅，都有一两个嘅。 Tia Kana 咪 Tia Kana 咪此其阿实佢哋嗰啲咯，京子啊嗰啲咯。 我姐， 你推俾我推咩啦？ 哇！你咁样讲嘢，喂大哥，你推咩？我推咩？ 都唔错噶， 哇！二期真系唔错啊，好添啦，大哥，我当另外一对睇噶啦， 勾穿美久啊，大佬， 哇！打呢 P 都唔错， 哇！对边美穗正， 道边美穗啊，小摆菜穗啊， 哇！作作木美玲啊，大哥，哇！正啊，大哥， 两个作作木都 OK 嘅 ，OK OK， 区 别就系嗰支嗰支。 喂，正讲翻定下正安啊！ 好啦，咁咧嗱，点解我会请 Alex 呢位嘉宾上嚟咧？系、因为咧佢系香港少数、我唔敢讲唯一一个、但系少数睇晒两年举共和国嘅人， 应该香港唔止一个嘅，应该可能有几个嘅，应 该都唔少嘅， 都唔系特难抽啊嘛， 难抽大佬，个问题系同埋旧年举办冇咁行啊嘛，今年行啲。所以 今年再更加行之咯，都、但我哋啲叫做即系正式由佢组成到依家都即系留意呢对嘢嘅，但系一直以嚟都抽唔到演唱会，都系好惨， 系好惨， 好惨， 格外观火系件好惨嘅事， 系好惨， 直至嗰日，哇 简直去我去到我嗰次我今年四月去会场，我净系去到嗰度为咗买毛巾、买山石同买襟章嘅，大哥连演唱会入场券都差唔到啊，唉好惨， 咁惨。 系啊，望住 阿尼就去埋， 系咯，你又去埋。 咁嗰次二周年都好幸运地抽中咯， 啱啊！ 系啊，呢位就系人生赢家嚟嘅， 啱啊！ 咁啊，嗰次我其实我都，唉，既然我抽唔到啦，不如唔去啊！我朋友同我讲，喂，去埋乜嘢咧？唔去，我话我抽唔到，唔去，我费事两地唔走，我宁愿跟我定咗个 friend 去莫章好过，我唔去，我净系抽唔到嘅，我唔去，唔好呢件事发生，唔该， 咁我唔讲，咁你去到，咁我去到都叫有少嘢睇嘅，咁你当买条毛巾都好啊，喂条毛巾系靓嘅，咁啊呢件衫都靓噶，我觉得今呢件衫靓过今次举红我件， 靓好多。 啊， 靓好多！今年真系 嗰件举共和国同上年嗰件，喂，不如系阿士讲一讲啊，佢啲 good 事嘅问题啊。今次举共和国咧，你觉得咧，佢今次个 design 其实 OK， 但系问题系衬色嗰度有啲问题系咪？ 衬色就我个人感觉同上年就争少少啦。不过最大问题就系今年啲 good 嗰度顶帽同埋条裤，我觉得真系麻麻地。 嗯， 旧年嘅周边嚟讲就好好多，有条国旗咁样嘛， 啱啊，系啊，国旗好想要， 毛巾咯，贵好多，好难买啫。 我好想买嗰支国旗。 喂，嗰支国旗，我你如果你去 Yahoo Bid 咧，肯定好贵。 系啊，我唔敢睇。 你唔好睇啊，千祈你见到应该牙痛咁样声， 牙痛都要买。 系啊，今年反而冇国旗呢样嘢，所以我觉得系有啲佢周边今次就系好似有啲问题。 关于举共国旗呢度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嘅话题，我听人讲嘅就系、是、话、 舉共和國既然是一個國家，點解佢會兩年會換一次國，每年都換一次國旗嘅？呢個國家實際上唔存在 嘅。係咯，我就覺得，喂，點解今年會換嗰樣嘢？我完全冇 expect 佢會換嘅喎。 係啊，我都覺得應該係 keep 住噶嘛。你如果你係一個國家嘅國旗，應該照道理應該 overall 都 keep 住。不過我另一個諗法就係營運想揾錢。如果你出翻上年嘅嘢咧，佢啲人唔會買帳。 哦 ，logo 嚟讲，今年其实 OK， 唔系高，今年 logo 系 OK 嘅，我觉得，但衬色系有啲问题嘅， 衬色好有问题添啦，蓝色， 我蓝色系好绿地蓝蓝地咁嗰只 navy blue 咯，如果系叫做有只蓝色，咁其实其实我去到睇嗰个牌咧，就系、是、嗰个金色，即系佢个主题嗰个 logo 系金色嘅，咁、嗯、嗰个系两只蓝色嚟嘅，一只就系似海水蓝，一只叫 navy 海军蓝，是海水蓝，但系呢两只颜色拼埋一齐咧，实在令到嗰支嗰个 logo 即系嗰个国徽啦、啊 嗯、 就系、是、实在太过唔突出，好远先睇到个国徽里边啲嘢咯，好似觉得嗰个国旗好嗰、那个国徽好似黑色咁样咯，好唔靓咯，但旧年嗰个真系 very very 煞醒咯，旧年 系啊 黑色白色啊嘛、嗯， 我觉得佢唔用翻佢嗰个原只即系黑白色咧，系有啲问题出现。第二，佢嗰个金色咧，如果你衬翻落白衫度，佢系可以嘅，但系衬落嗰只蓝色咧就唔得咯， 因为突出唔到嗰只。 同埋咧，好好奇咧，但系今年系有袋嘅件衫。 哦，今年有袋咩？ 系啊，你唔见啊？似个即系依家我可能听众未必睇到啊，但系佢嗰个三袋系有个三袋嘅， 白色嘅袋就 O K， 蓝色嗰件个袋就系咪多人意见就话 系 唔奇怪， 好奇怪，因为佢咧嗰个色咧同件衫嘅色咧又唔 match 嘅。好奇怪，我斋睇相咋。 今年少数嘅我觉得好嘅周边就系嗰个锁匙扣嘅胶板嘅锁匙扣，嗰个其实唔错嘅质量嚟讲。 嗯，但系我个人就好中意佢嗰个水中袋，同埋佢个人形嗰啲嗰个牌制，即系你嗰个要抽嗰个咧，嗰、啊那个 OK 嘅。 今年成 set 就系一个钓鱼装备， 钓鱼装备啦， 户外装咯，所以 我买咗顶帽。 我见到啦，我见到你张相。 我买顶帽啊，我唯因为 你去到好似乜都卖晒好多。 唉，我其实咧唔好讲话去到卖晒啦，我抽嗰阵时已经卖晒啦。 系上网 bid 都话你冇晒，俾万一次卡嗰啲人卖晒。 系啊，我直头咧，其实我最想买啲乜嘢咧？我最想买就系嗰个长型长条嗰个毛巾，唔系 buff 嗰条毛巾，唔系浴室嗰条毛巾，系推毛巾咁。 推我二周年嗰条咯。 二周年嗰条毛巾咁样嘅毛巾就系一个 K R 咁样咯 ，K R K Republic 嗰个 嗰条都几好， 嗰条啊， 嗰条 OK。 咁多嘢唔靓之中最靓嗰个样嘢， 系咯，我都觉得佢今年啲股市真系遇得少。 同埋件衫啊，同埋佢嗰件衫啊，我最嬲嘅即系去到嗱第嗰、那个佢第咁样嘅，佢第一日咧佢就系嗰张卡买嘅，咁嗰张卡其实系一张。又有 credit 卡啦，亦都又有啲會員卡嘅功能，知 money pa 定知乜鬼嘢？ 萬零字嘅，我記得係 日本身份證先可以申請嘅。 我記得叫係萬零字卡嘅，啲人係咁讀嘅。 不過其實我都係第一日開放普通買嘅時候網上面訂嘅，不過就要穩準時間開即刻入去訂咯。 我就嗰日係我就嗰日係。慢少少，又唔系慢好多。我每一十点钟开始抽嘛，我咪十点九、十一点咁样咯。 哦，咁你一定冇噶啦， 已经系全部买晒咯。 系啊， 跟住，如果买晒啦，咁咪算啦。咁咪去到，我都谂住碰下运气啦。好啦，咁我咪嗰日我咪搭车啦，搭车嗰种混乱法阵间先讲啦。 嗯， 但冇乜 OK 嘅，其实都，但我都觉得有点而混乱系落车之后混乱多啲。 点解咧？唔系可以后面再讲嘅，如果你依家 可以后面再讲啦， 后面先留翻咗啦。 咁去到嗰、那个去到嗰买嘢嗰地方嗱，嗰、买嘢嘅地方咧就喺富士急侧边嚟嘅，都系富士急嘅地方嚟嘅，但系富士急侧边入口嚟嘅，系一个运动场咁嘅东西嚟嘅，咁、就冇装，咁啊冇装修冇冷气，系完全系超和风嘅地方嚟嘅、但系冇冷气咯，嗰日系几多度咧？系38度咯，系里边可以冇冷气，我真系戥里边啲工作人员好嘢，我真系呢个真系勇气可嘉。真顶得顺嘅，我顶唔顺啦。佢哋真系好嘢，唔怕中暑嘅、 啊。可能要习惯咗 啦，可能 一啲一耐啦。 耐嘅，点都 吓咁跟住，好啦，咁跟住啦，去到啦，咁衫冇嘅原因唔系因为订晒，系因为未运到嚟。 哦 ，on the way。 吓、啊，系咁大件事。 On the way， 今日都睇怕都运唔到嚟噶啦，咁讲、啊。 哇， 阿拉咁讲，跟住即系咁 咁，真系呢 part 嘢真系有啲问题。 跟住我见埋个字，即系见埋个字都即系见到嗰个 notice 都咁样写啦。跟住跟住我问佢几时有得攞啊？你留住张飞，你听日过嚟啦。哦，咁听日过嚟啊？哦，咁啦，哦啊，咁样啦啊。 即系只不过我订嘅时候两件两种颜色都有订，我去到攞嘅时候又有。 你好彩咯， 所以就唔知。 因为你系咪第一日啊？ 佢星期五啊嘛， 佢星期五啊嘛， 星期五嚟嘅。 佢星期五去嘛，我星期六咯，就冇晒咯。佢应该系班紧救兵，临时班救兵班唔切嗰啲咯。 运输问题，我觉得系，因为始终个地方远， 好远 就系啊。因为你问题咧，佢可能要 call 货车，咁你货车过去个路程都有段距离，可能要几个钟头先到，同埋加上佢送货有啲可能有啲安排出错咯。 系有少少出错问题嘅，同埋有啲嘢遇唔到，所以就会系咁样咯。 虽然话富士急 Highland 呢个地方远。则远，不过其实是一个好好的拉的地方嚟嘅。 我都系讲气氛嚟讲系好，绝对 系 好过室内场嘅， 绝对。 除非你去啲大型嘅嗰啲环滨阿维纳啊，或者嗰啲咯，或者 Super Arena 嗰啲，嗰啲地方就可能就会都 OK。但系如果计户外场，我觉得呢个 OK 嘅。 其实两种感觉嚟嘅， 野外系完全唔一样 的。野外玩法唔一样 啊！不过直头系一个野外嘅 live 噶嘛，你运动场就运动场嘅 live 啫。其实两种睇法都唔同嘅，唔够 high 嘅啊！咁所以点解会特别讲举和国际呢样嘢？不过三就咁样啦。呢样嘢我第一次觉得，哎呀，屌咁样，即系有少少接声啦，算啦，哎， 接啦，我都 啊。咁跟住第二样嘢接，呢下我先接啊。 点解咧？讲 话说咧，舉版嘅 membership 卡終於有實體卡啦， 啱啊！ 咁咧，如果你係一個犯咗入咗 fan 級超過90日嘅人咧，你就可以咧去 攞咗實體卡， 去攞咗實體證嘅。 我諗住我廿四號過去攞。 咁啊，咁咧，咁我就滿懷希望諗住過去啦，係咪先？咁啊，點知去到一嘟，我有資格攞嘅，我佢亦都覺得我有資格嘅，但係佢好衰唔衰？佢咧玩埋曬嗰啲咧，即係好似支付寶咁嘅嘢，即係佢掃佢抌印，佢玩抌印，咁咧抌印佢一個抌印嘅動作咧，佢咧嗰個手機咧就要 connect 佢嗰個舉辦嗰個 server 嘅，個環境問題，一個收唔到，兩個收唔到，三個收唔到，四個收唔到，五六七個喺度排隊，一個熱嘅環境度排隊。 會場嘅 WiFi 唔好呢個係通病嚟㗎啦。 唔係係咪 network 問題？因為富士急始終都係富士山嗰度嗰頭㗎嘛。係 好差， 因為嗰頭咧，你除咗 Docomo 之外咧，應該好難。如果用第二啲 network 係好難收得到嘅。 我已經係 Docomo 㗎啦， 唔係有 Docomo 都有 level 分㗎嘛。 哦，咁我係 level 最低嗰啲咯。 應該係，因為你有啲系嗰啲叫我哋俗称叫 MVO 啊！ 我绝对系 MVO 啦！ 我知 MVO 啊 ，MVO 都有 level 分噶，不过呢啲我知，但 MVO 都有 level 分，所以要 okay, 要呢啲咪后再讲。 系啦， 总之系接收问题 啦。咁跟住，唉，总之，唉，就攞唔到啦。跟住搞几次都举唔到啦，搞唔到啦。佢亦都爱莫能助啦，因为佢就得个印啫嘛。咁啊，你试下出边再揿啦。咁我心谂，你喺出边再揿，我仲想入翻嚟嘅，因为排队排到癫咗。跟住都两点钟啊。咁啊 ，Alex 咧其实喺里边咧已经影紧相啦。佢准备着佢，因为 系会有影印牌喎，出边 系影牌啊嘛。咁影牌仲实际啦，不如影牌啦，算啦。 咁就嗰张卡再迟啲再攞啦。反正握手会到时再攞。 本身咧，我已经攞翻嚟啦。咁其实咧，嗰张卡咧。其实冇名冇 number， 人人都系同一张卡，你只有写自己个名字就系，即系诚意嚟讲可以争少少。 我都见到嗰张卡嗰个背面啊，所以我都觉得我出面影相好啲。 我觉得最少都有翻个 serial number 啦，作为会员卡。 啱、啊，我觉得 serial number 唔系，但系你虚拟卡系有 serial number 嘅。 系啊， 我 记得实体卡冇， 但系实体卡系冇嘅。 实体卡冇嘛，即系变咗。 反而我张 卡咁咯。 其纪念卡咁样， 都系纪念卡，纪念咁样， 不如系折扣卡。 咪讲翻少少，我嗰阵时我咪去攞 AKB 嗰张卡嘅，攞钱嘅。我张卡有 number 噶，我个 number 仲系好钱添噶。 唉，冇啦，即系唉，冇乜诚，冇乜诚意啦，呢啲。 讲如果系诚意有嘅话咧，就今年有个纪念车票就好有诚意啊！ 纪念车票好有诚意，嗰张，但要搭火车先得嘅。 系啊， 我就搭 tour 嘅， 你搭巴士啊？ 我搭巴士 ，tour bus 啊嘛 ，tour bus。 咁其实佢搭巴士咧就 巴士系官方巴士， 官方嘅巴士嚟嘅，你就好似鸭仔团。一个其实佢嘅形式就是一个鸭仔团， 嗯， 是一个包去包返嘅鸭仔团， 嗯， 咁呢就喺新宿上车。 喂，但係 over 来讲，我觉得你巴你个 true, bus tour 嗰个呢应该其实我觉得唔好，即係价钱係偏高。 唔係偏高，係 好 X 高。不过就买个保险，就保证 你一定到， 保证你一定到， 一定走到人会 其实都唔系好保证走到嘅。发觉其实最后我再讲， 咪等再讲再讲 吓。咁咧佢哋去到嗰度，你保证即系唔使惊先啦。简单啲嚟讲，咁，你其实7800 yen 咧，嗰度有一张演唱会飞嘅价钱， 系咯。 第一次就坐个巴士就自己安心啲咯。我第一年都系坐嗰架巴士嘅。 咁啊，走去 XBLU 嗰度，新宿嗰个 NSBLU 嗰度，即系接近。即系你同我讲 NSB 度我知条毛咩？你同我讲巴拉沙我咪知咯啊！咁啊， 佢嗰个 match 写得唔好啫，嗰个 match 佢写 Q 巴拉沙我咪知咯。佢仲要点个由东由 新宿 嗰度 行南口行到好鬼远，我见 好鬼远啊嗰度 系咯。 佢点个南口行，越西口咪行一阵间到啦。前面嘅小田急百货啦，顶佢个肺啊！真系越咁跟住好啦，照好啦，咁啊去到嗰度啦，跟住有个姐姐好有咁搵匀，跟住喺外边嚟嘅，一定唔喺里边嘅，咁啊一定喺外边，咁啊搵匀个四个角啦，跟住咧搵到第四个角啦，终于，咦，跟住见到有个见到有个姐姐仔，好似 AKB 握手会嗰啲会场咁样咧，写住举办举个和国2018 tour 街桌咁样，跟住就写，跟住我就但系就见唔到龙尾，跟住我咪问个龙尾边度龙尾啊？哦，后边前边揸多转弯就系龙尾啦，咁样哦。好似我仲要问一问系龙尾添，因为惊你知啦，游客我系游客嚟噶嘛，惊濑嘢啊嘛。 唔系呢个系去嗰程啊，定 去嗰程？去嗰程？新宿嗰程。咁咧，其实咧，你我有做 live 嘅，即系都有做 Facebook live 嘅。但系其实嗰一班咧，其实已经第二班车嚟嘅。咁，其实我感觉似乜嘢咧？似翻大陆，嗰啲旺角上车去深圳嗰啲嗰种巴士，似系嗰种嘅。上完呢一架就上第二架，上第三架上第三架，佢有五六七架车嘅佢有。 今年佢就巴士票就变咗用 EMTG 电子票嘛 ，EMTG 啊，简直系呢个世界最呢个世界我都唔识讲嘅一个发明啦。 啱啊， 旧年巴士票直情冇嘅，你只系登记咗个名，然后去到排队嘅时候讲你个名，然后佢对一对去张纸，啱名就俾你上，完全系。 其实系都几求其 嘅，旧年系非常求其。 咁上年求其啲，今年就执然啲，因为费事可能又惊人白撞啊。 啊，因为其实今年佢买呢个举国和国飞嘅时候咧，佢就讲明咧就话，嗱呢一张飞咧，净系巴士飞嚟嘅咋，呢张飞咧呢个 tour 咧就唔包举国和国，即系惊人可能惊人闹啦，我唔知咩，佢特别咁写啦， 一定系写嘅， 咁所以就咁所以就系、是、即系今年系严，即系咁严紧。旧年我唔知啦吓，今年就严紧咗咯呢一样嘢。跟住又对呢个 EMTG 又成啊咁样啦。好，跟住其实佢都唔问你，佢问你咩名添啊？就你有 EMTG， 拎定个 EMTG 出嚟，揿定嗰个画面，跟住你揿嗰个画面咧，你就会变咗一个抌印，一个圆圈噶啦。 系啦， 你见到圆圈，跟住佢同 你 抌印咯， 帮你抌印咯，系啊。跟住上车，系啊。 跟住你咪上车咯，上车之后咁咪跟住咪一路塞住佢咯。咁啊塞住去，咁啊晾下咁啊晾到中间休息站休息咯。啊，最正休息站啊，可以去厕所啊嘛。咁啊跟住休完息咧，跟住就再去啦。咁去到就啱啱点半。 嗯。 咁咧就系热到呕电嘅时候啦。 最热嗰段时间。 最热嗰段时间啦，跟住去到咧，我听到一样好惊嘅消息啦。佢就话嗰个好似翻深圳嘅 feel 啊，嗰班旅客。我讲当然讲日文啦，我用中文大概讲一次啦。各位乘客，已经到达呢、這、一、個，我哋已经到达呢个富士急呢个会场啦。咁、咧，我哋咁呢个会场嗰度咧系由5:30开始嘅。咁咧，延长嘅时间咧就大约咧系应该系应该系7:00-8:00左右啦，大约系咁样。但系咧，离场嘅时候咧就唔系咁可以离场嘅。你哋都系要按次序离开嘅。但系点样都好啦，我哋架巴士第一班咧8:00就开噶啦。 咁得人惊，俾晒钱噶。 跟住我就心谂啊，坐唔到点算啊？咁样我知好多架啫。咁如果你我去到中间嗰个位。 結果真係遇到咁嘅情況啦，結果真係遇到差啲走唔到啦，結果係，咁啊。咁啊，結果就差啲走唔到啦。咁啊，就呢個再試過啦。咁啊，佢好驚咁樣啦。咁啊，好驚嘅心情咁啊，去啦，照去啦，唔理啦，就 冇諗啦。 我咪搭走唔到，我咪最多真係冇辦法啦。即係冇咗嗰程，我咪唯有搭火車咯。即係火車係好堅辛苦㗎，火車係 一定好多人逼住入去咯。 堅攞命㗎個火車係咁樣咯。咁 冇辦法㗎，大哥。 好啦，今日 唔好處就係呢度咯。即係你去嗰程去到都好硬，同埋 去到點半咯，又塞車咯， 喺高速。道路嗰度塞到爆炸咁样。 主要东京嗰段塞，一过咗 就去就去 青梅就唔塞啦。 系啊，你上高速啊嘛，你一上高速就应该唔塞噶啦嘛。 所以我今年就谂住坐翻电车去，不过就自己安排就比较繁复少少咯。 系要转几转嘅，如果我冇记错， 大概系点转法咧？ 好似转三转。 系啊，要转。主要是去到大月站那里就要转一架直通，是由大月站再去到富士急那个站的。 那架不知道两卡三卡我拿命。 好像三四卡到的。 两三卡三四卡那些一个钟头一班的鄉下火车的嘛。 不是的，但他如果他知道他搞演唱会他那个班次是会密一点 的。但他你也不可以走太迟嘛，因为如果你走太迟的话你赶你大月嗰班去到冇问题嘅，即系富士急去到大月冇问题嘅。你去到大月之后走唔到嘛，因为福岛中间线嚟噶嘛。 系啊，要花好长时间咯。基本上由东京去到富士急要花三个钟。 系啊， 坐电车嘅话， 所以好攞命噶。 但时间可以安排咯，呢样嘢。 自己早啲预时间。咁我嗰日就预早咗，我始发喺东京出嚟，就去到富士急就九点，啱啱入场嘅时间。 系。 咁就可以早啲开始入去玩啦，就唔坐坐巴士嘅话，你去到一点基本冇乜时间。 好啦，咁跟住，好啦，今日讲到上下啦，咁开始讲少少讲入去啦。嗱，我买完 boots 之后咧，我净系买咗顶帽啦。咁啊，净系买咗顶帽之后咧，咁我就去买嗰、那个去入去里边啦，园里边啦，跟住园里边，哇，园里边精彩咯，哇，好多。间姐有香啦，坐咗部咩？落咗两个左右门神喺度任你影啦，即系个纸牌， 即系人形牌。 大家人形牌都真人咩？ 我知咁啊，我话俾啲人观众唔知噶嘛，冇想睇过。大家 呢个活动嘅就系一个立牌，每一个 member 都有嘅，咁就立咗喺园里边各个地方，等你自己去揾。咁旧年咧就咁揾嘅啫，咁其实冇其他嘢。今年咧就加咗个功能，就系你喺 fan club 嗰度咧揾完之后咧就可以扫个二维码，然之后咧个。个官网度咧就会抌印咁样，喺度集邮集齐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抽奖，抽啲乜嘢就系签名 T 恤或者签名毛巾咁样。 我就以周然，我记得就好似系影期，影完期之后，跟住咧佢卖 goods 隔篱有个 counter 嘅，我记得系逢系咩，即系你系 join 咗 MOBA 咧就有一抽奖， 系 啊，仲即系大奖，我都记得系签名嘅 T 恤。 今年除了这个集邮抽奖之外，就会场买 CD 就可以抽奖的。 今年有特别有 CD 买，还有今年有东食添。 有东食，有 奇亚奇冻， 同埋有嘢饮。 奇亚奇啲咕冻。 喂，但阿小姐讲翻上年有冇呢样嘢咧？食嘢嗰方面， 上年冇食嘢，食嘢呢个今年系新嘅。咁其实即系呢个1000 yen 嘅一个牛冻。同埋加埋一個膠袋包住綠色不明物體嘅飲品，其實都唔平，不過其實個味道嚟講都還算 OK， 只係嗰包綠色不明物體嘅飲品咧，就其實應該係蜜瓜味嘅甜品咁樣啦，其實好甜，甜得好犀利。 係啊，正常，因為呢啲通常都唔會預你好飲噶啦，都係諗住玩下氣氛咁啫。 貪食下意頭啫， 話貪意頭啫。 個牛肉飯就其實都唔錯，佢有一個綠色嘅不明物體嘅汁喺頂，同埋有好多洋葱咁樣，都唔錯嘅。其實 但係我睇佢有人喺 Twitter 放嗰張相，咁話嗰張相即係食嗰個冬嗰個雙相咧，同你實物睇係兩回事。 當然啦， 好同埋個牛肉咧，網絡都好鞋，所以我都唔方係十分好食噶，但係都叫好 OK 啦，叫做可以有一啖食咯。因為你始終眼開場啊。 系啊，有时间嘅话，当然就会去试下。 试下啦，食一餐都点样食噶啦。 有时间加朋友手势啦。 唔系你影完之后都仲有大把时间啊！你唔通真系去玩富士急咩？ 都有的。 哇，其实那度行好远噶，那度行去即系富士急同埋嗰个会场咧系两个场嚟噶，行翻兜翻出去再转过条停车场过晒天桥过晒，就 系 行好远噶嗰度。 系另外一个位置啊嘛。 喺过天桥嘅时候咧，会望到富士山，又望到个会场侧边嘅森林。咁其实那个气氛真系唔错嘅 ，OK 噶。你而家佢一来野外，二来佢整得真系靓嘅。我见到佢一门行，即系一开始你行入会场嗰度咧，整个拱门咁嘅嘢噶嘛。即系经常其实你卖股市系喺富士街入边卖。 富士嗰、那个嗰、那个大富士急个大门口侧边， 侧门侧边 好远嘅，两个距离系好远嘅。 咁即系你系每你睇演唱会就系对面，类似 后 面行好再 行 好远咯。行即系基本上就行、是。 咁其实你去到富士急，如果有时间点都系会玩一下啲游乐设施嘅。咁我其实我都有玩到，我特登早九点去到就系、是、玩咗一个下、玩咗个下昼。咁佢咧就入场嘅时候，如果你有张演唱会飞咧，就可以平啲咁样买嗰啲套票，就系、是、玩个过山车咁样嘅，都唔错嘅，因为过山车嗰啲 member 都有玩过，鬼屋 member 都有玩过， 啊、我记得系 当 星地巡游咯。 喂，今次地巡游咯，我哋去个门口就入过去 啊。啊，添今次差唔多， 好，今次差唔多啦。咁啊，听一首歌先，咁啊，下一节继续。 記憶の断片を真実より美しく補正して 好啦，我翻嚟第二节啦。哇，而家其实虽然咧呢、這个举国和国呢个演唱会过咗，今日都应该第三个礼拜啦已经。 嗯、 但系咧，你即系咧，你谂起嗰个画面咧，你真系好难忘记呢个演唱会，真系太大个。余韵 真系好犀利， 有余韵真系，个余韵真系好犀利，真系系越嚟只会好似醇酒咁样越嚟越纯，越嚟越咩嘅。 所以一定要买，一定要买碟， 一定要买碟噶。 好啦，国罗好犀利。 哇，大哥，你讲真啦，你举咁搞咁多次演唱会，连佢第一次嘅 One Man Night 都冇碟，今次叫第一只叫有只碟，终于出碟啦。大哥，仲要举共，呢只冇理由唔收藏嘅。讲真， 不过出咗举共之后，反而一周年嘅碟就。冇乜 机 会啦， 我觉得应该冇乜机会，一二周年都冇消息，都唔会有碟噶啦。我估佢真系要你亲自去睇先得。 系啊，所以咪更加难，再难抽啲咯又。 啱啊。 好啦，讲 稳定先，讲稳定下先。 系啦，讲起好啦，咁咧就嗱，去嗱。举共和国就五点半开场啦，咁、 嗯、 其实差唔多五点钟嘅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入去㗎啦，我同你两个都入去㗎啦，咁、 嗯、 入到去当然打张卡先啦，喺、嗯啊、个幕喺嗰个门口嗰度，因为佢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好似 海船门 咁嘅嘢，海船门咁嘅嘢就俾你入去嘅、嗯、就有个 但係嗰只係个海船门咁嘅嘢，但係跟住你要下一段路，你先入到去噶嘛？ 下一段好长嘅路，中间你要经过安检咯。 啱啊， 嗰个入国仪式嚟嘅， 系入国仪式嚟嘅。咁、嗯、旁边有多期嘅，好正嘅。 嗯， 咁你去到之后，你又要做，你要做嗰个安检啦，同埋你嗰张 EMT 资啦。咁、嗯、EMT 资嘅朋友咧，其实我终于可以讲就系 EMT 资咧，其实咧我之前咧，我嗰个名咧系片假名嚟嘅。 嗯， 咁我就惊佢。我就怕他对证件，因为证件没有片假名的嘛、嗯、我们香港人没有片假名的东西的、 嗯、 只有英文或者中文的、 嗯、 好了，那我就那怎么 选 呢，那怎么选呢，这样其、我呢就我为安全计呢，我就、其实我是好问的，大家千万不要学我、我是举个和国开场之前四日、 嗯、 即是星期二、 嗯、 我先send email 俾，其实我唔知点样做，一路我都唔知点样做噶。有啲人话冇事，有啲人话乜嘢咁。咁、 嗯、 我见到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台湾饭港嘅，就唔系讲举版，系讲韩国组合嚟日本开，佢都用 ENT 资。咁、 嗯、 话要转英文名， 咁 点样转法咧？咁原来咧佢有个 enquiry 有个 email 咧系 for 呢啲 case 嘅。咁、 嗯、 你自己要打 email 就话你个 ENT 资 number。你嗰個名字，即係當然你個片假名啦、 嗯， 你就舊名定你個片假名，你要想轉翻你個新名係轉啲乜嘢？個、 嗯、 新名就係英文名咁樣啦。咁、 嗯、 我於是我就做咗呢一樣嘢啦。咁啊做咗呢一樣嘢咧，等咗三日，星期五上晝，應該星期五嘅中午咧就轉咗俾我啦。 嗯， 就咁我星期六去嘅時候咧。由那個巴士開始已經用 ENTG 到入會、嗯、到去演唱會的時候呢、都是更加用 ENTG 啦，但是呢其實他沒有看你的名字，他沒有要過證件的， 完全不在乎你的名字 的，是他不在乎你的名字的， 只是抌印抌到個印， 是抌到個印就 行了，叫認你的樣子，你的顏認證你要一定要做個顏認證，即是你一定要拍張照片 upload 上個會嗰個 ENTG 嗰度 咯，係要事前就要一早做咯。 對名只有紙票就會對身份證啦。 啊，紙票就對你身份證嗰啲嘢咯。 紙票係咩？哦，紙票先。 實體票啊， 實體票。哦 ，ENTG 就冇嘅。 ENTG 係 虛擬嘅，我記得。 嚇，咁其實我而家先知，我開頭以為佢全部都係電子飛，原來而家仲有實，原來佢仲有實體飛。 唔係，因為實體飛仲係俾一般樂天之人嗰啲人抽噶嘛。 嚇 ，Alex 嗰都係揸實體飛，因為後期。抢噶嘛， 系啦，抽就系 EMT 啲，抢就系实体飞。 嗯， 啊，咁就变咗就 做晒两样嘅， 做晒两样嘢，咁样就叫安全啲。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而家叫做可以唔抵，但系将来出年好难讲，所以都做好样嘢就万全嘅啫。即系我觉得做一样嘢咧，我去睇演唱会，我想开心嘅啫，我唔想有一啲 有啲嘢阻滞到我噶嘛， 嗯， 亦都阻到人啦。 佢都有 counter 系俾有 EMTG 出问题嘅时候，你都可以攞证件去对嘅。佢应该有啲通用嘅位嘅。 啊，但系，嗯，但就如果有啲，但系唔系个个人品都讲得好噶嘛，我同你就得啫。 啱喎。 咁嗰啲，咁 我就可能有机会咯。 吓，啊，咁如果有啲人品麻麻地嗰啲咧，就真系 唔系最重要的 Mingguang 我知啊，但系人品麻麻地都叫佢识讲个识讲两句啊。如果你人品唔识嗰啲，仲大镬啊，大哥点讲啊？点沟通？ 所以如果你 咁鬼啲姑娘真系， 哇，真系用英文沟通喎， 啊，就好。 佢识睇英文先算啦。 出事嘅时候就攞个 screenshot 去同佢对，咁就好啲咯。 啊 ，green shot 都未必睇你 green shot， 因为冇用嘅，因为佢要睇你嗰个过唔过到嗰个人啊嘛，佢揼唔到就揼唔到噶啦。如果唔系我举过嗰张，如果唔系我嗰会员证我搞掂咗啦，净系 green shot 啊，咁啊，今日入我可能 搞掂入场啦， 走啦入啦， 入场即刻感到到妙好辽阔嘅气氛啦， 嗯。 我就只打动睇我眼前睇佢，其实咧我眼前入去睇咧，其实个台就唔喺我正前边嘅，我台喺我侧边嘅。咁咧佢就 A B C D E F G H I J K 咁样咧，我就以为个场好细， 但系好阔嘅， 又调翻转好阔嘅原来。 系同埋唔系好深，不过好阔。 系啦，系啦，唔系好深， 即系陀螺咯。咁变咗我都系陀螺圆形咁嘅嘢咯。 我抽到最后排看台席 F 席咁样咧。就是最側邊最後最頂的山頂位，不過其實呢我的角度來說都不是很遠，完全看得清個 mon， 人就當然看不清的了， 嗯， 算 的 了， 我沒辦法的， 我都看不到啊，我都不能看得到啊，勉強看得後面那些咯， 對，那你有時演唱會沒可能過得神跡的嘛，哪有可能次次可以抽到花朵啊，你如果你抽到花朵已經好，哇，那時候那即刻還神啦， 啊，還神了，真的還神了， 哇，大哥 好啦，那就等了很久啦，我們去到因為四點幾入場嘛，那就很久啦， 嗯， 那跟住呢就 他會出等的時候會場不斷放一些英文歌，嗰啲其实都几有气氛，因为 好正啲英文歌，我都中意听英文歌，都要听举办咯。 次次举办嘅开场之前 ，over 场之前嗰啲英文歌嘅，首首都差唔多嘅，佢系有一个共通点，啲点歌嘅 sense 都唔错，我觉得。 嗰啲歌咧系我哋僆仔七八十年代 disco 嗰啲歌嘅 remix 嚟噶，大佬首首歌识唱噶，大佬差就冇 YMCA 啫嘛。 我就冇听过，不过我哋气氛嚟讲都好， 气氛 OK 嘅， 嗨到嗨爆， 佢应该俾你 keep 住个气氛嘅。 其实咧，应该咧嗰时候我应该跳紧舞啦，如果啊嗰个不过冇啦，人哋冇跳，我哋唔会跳一次 先啦，就翻练下先。 跟住咧，中間亦都有播啲舉辦消息嘅，咁啊平手嗰個 Kibiki 會做啦，跟住邊個啊，小林由依啊嗰啲有做專屬 model 啦，即係啲消息都會翻播嘅，咁啊跟住到差唔多開場啦，咁有咁啊同 AKB 一樣啦，咁啊兩個人喺後面講，哎，我哋就嚟開始啦，跟住講啲規例啦，乜嘢唔準食煙啊，唔準講粗口啊，唔準乜 嗰啲咁樣啦，嗰啲唔使講， 好似係奸井同埋，好似係 Lucky 同邊個啊 ？Lucky 同邊個？ 三日都唔同嘅。 禮拜六邊個？唔記禮拜六係邊個？我哋你禮拜五係邊個？ 要睇翻 set 我記得禮拜就應該係阿 Lucky 同埋阿 Yuka 嘅，阿小雞十男嘅，我記得係小雞十男冇理由咩嘅，佢黐脷筋，黐脷筋黐到孖筋咁，實驗到把聲嘅 ，OK 啱。 咁啊，跟住好啦，跟住就即刻個 over 場之前嘅 over 場啦，嗰啲好 high 啦。 over 場之前咧，先有一段 performance， 係啦， 就係一白色衫嘅 Kaki member。同埋黑色衫嘅 dancer 互相鬥舞嘅一個 performance， 係 over 場之前嘅 over 場已經好睇到咁。 over 之前有個 dancer 先， 係啊係啊， 有一把 dancer 喺度嘅，好明顯睇到樣嘅老啲嘅， 因為鬥舞鬥到最後嘅時候，有個平手同 dancer 嘅 center 嘅握手嘅一個動作， 但係就係平手嗰度係超型啊，平手嗰度係超型啊。第一波拍已經是超型 了， 跟住啲 overture 啦， 這個 overture 前的 performance 嚟講咧，我個人覺得咧就冇舊年咁精彩。 舊年點啊？舊年 嚟講咧，就是一個member 舉住一個超大幅的舉旗，布幕咁樣，一路由樓梯行下嚟，然後一個開國儀式的 performance。 哇！呢個型好多， 呢個型好多。 Member 就揮三角旗喺度 performance。 係係，我見到有人揮旗，我記得上年係。 好精彩的 performance，今年我个人来讲就差少少， 我个人差少少。好啦，咁跟住就 over 场啦，咁 over 场好简单啫，可以嚟啦。 一直以嚟 46都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咁样嚟噶啦，咁样啦。 Overture 基本上系神曲嚟噶啦 ，Overture 就系神曲 嚟嘅。我都 觉 得神，真系神嚟嘅。 Overture 就系神曲嚟嘅。哇！你喺现场，你谂下，你喺现场全部买绿色灯，买绿色嘅棚，已经举定绿色就系日头啊，但已经举晒绿光啦，已经。 嗯。 咁跟住喺度，你举，哇！你嗰下唔嗨到啊！ 哇！嗰个震震晒啦，大哥。 Overture 嚟讲咧，嗰、那个。哇哇哇哇！嗰、嗯、段嗰段 震撼， 嗨爆啊！ 系已经进入咗状态，我觉得系。 哎呀，嗰段已经系嗰段你离场已经冇问题。 哇！即系唔系一个我个人嚟讲，就有一个回忆，就系、是、一周年嘅时候、嗯、有呢个会场公开录音，就系、是、录呢一段 Overture 嘅人声。 哇！正、啊， 我非常自豪咁，我把声都喺里边。 嗯，系啊，哇！如果咁，如果出年有得卖嗰把声，如果出年有得卖嗰个外国嘅二零一八嘅话咧，我谂我把声都喺里边。 所以其实我自己都 CD debut 咗噶啦，喺、 嗯、 个 album 里边 o v e r t u r 里边。 系、嗯、啊，我直接喺呢一个片假举嘅海外研究生啦，我就系。 嗯， 好啦，咁跟 住进入进头先。 好啦，咁啊，跟住完咗 Overture 啦，咁跟住就开始第一首歌啦，就系阿布拉加斯企划 佢啊，危险计划， 危险计划啦，又系超已经 系 第一首歌咋？ 计划系第一年里边最后一日嘅 encore 曲，我、啊、当时已经系 high 爆，今年用嗰一首曲接住上一年嘅佢共和国嚟开场， 嗯， 已经系哇正， 连续翻上一年嘅事，跟住再接翻落去， 一开场已经去到 今年嘅嘢。 跟住先系 Silent Majority， 嗯， 哇 ，Silent Majority 咧、嗯，虽然我听过好多次啊，但系现场听我真系第一次嘛，系咪先？咁现场听第一次，哇！你谂下，你谂下中间，你谂下中间嗰段中间嗰扎副歌咧、 嗯， 你大家一齐嗰个举咧、嗯，你又认同嗰啲，你认同你自己去做一个 Majority 啊嘛， 嗯、 即小小多数啊嘛， 啱 啊！咁你哇嗰下真系～哇！成班中二病喺埋一齐，包括我，包括 Alex 两个中二病嘅喺度喺埋一齐。哇！成班一齐中二病，不知几个人啊真系。 头两首咧就系、是、一个放水嘅一个演出。 哇！放水呢样嘢你真系要小心啊！不过我就唔惊啊，但系好多人都好惊啊，因为咧今年放水咧就四就系、是、喺前台侧边嗰啲位，唔系花道位，系侧边嗰啲位、就大碌到咧系放人哋系放人哋系放人造雨啲水嘅， 三层楼咁高嘅一个水泡， 三层高嘅水泡向上喷，你全场一定湿到、 因为上年就应该冇咁大碌 嘅， 上 年嘅话只有 member 揸住 水枪咯， 水枪同埋一啲， 同埋好似有消防喉，类似消防喉咁样喷。 消防喉事少，我都以为今年系消防喉啦。 今年除咗 member 嘅装备之外，仲有会场嘅放水装备就系、是、 放泡泡嘅装备。 系啊，最好喺会场嘅 stage 前面，基本上差唔多有成十台嗰啲高炮水台。 系啊，一爆咧，我以为爆烟花嗰啲嗰 level， 砰咧， 喷水系喷到三四层楼高， 即系后边，即系冇一个幸免嘅。你上年可能有一系花道咧，就喷到花道前面嗰啲咯，但系后边一定喷唔到咯。 后边最多咪字条开街射水枪、 我知道啊，但今年一定湿咯。 今年水炮就系射上天，然后差唔多成五秒啲水先落，好似落雨咁落翻嚟， 系好见之后啊， 好见 咗。 基本上你去到后排都一定会湿， 一定湿啊，算。全场湿啊！ 全场湿啊！冇得倾啊！ 冇得倾， 所以有啲人就好醒目啦。有啲人咧就已经咧将个袋咧即系知道个袋即系 keep 唔到湿咧，就买个胶袋袋住个袋啦。咁、我就对我袋好有信心嘅，所以我就冇做呢样嘢。但系我啲银包啊、电话、啊、全部喺晒里边。如果唔系，真系叫佢哋赔翻俾我。 跟住加上我喺看台直睇得清清楚楚就系、是，佢仲有几台可移动式嘅水炮， 嗯、 就系、是、一个一支水棍咁样。几米高啦，跟住系有个水喉位咧，系可移动360度周围乱射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有啲时候咧，佢会对准一个 fan 一个 fan 咁样喺度喷佢，喷成三四秒咁样，基本上你系喷中你嘅话，你就完嘅。 哇！你基本上啊，我哋俾佢温喷一喷咧。噴一噴咧，真係好 high 嘅。我成日講句就 come on baby，come on，come on baby， 嗰只咯係。我驚咩啫？我有三換嘅，係咪先？條褲麻煩啲啊。 麻煩啲褲啊，通常你唔會帶咁多條噶嘛。 帶一條啫嘛 ，OK。但係 唔緊要，你去啦，咁買再買咯。 我有兩條褲唔驚。咁跟住好啦，咁跟住就跟住危險計劃啦，跟住係世界啲話 Ice Candy 啦。咁呢個又係噴水歌嚟噶啦。 扮泡泡添啦，又着翻件白色嘅最纯洁嘅举牌嘅装装束。 嗰个 set 嘅咩啊？低嗰只哥着嗰件白色衫啊！ 系啊，嗰只哥嗰件白色衫啦。 嗰件白色衫系好靓嘅， 好靓嗰件白色衫。不过负得啲车床仲靓啲。咁啊，跟住就系 MC。 跟住就 MC 啊，佢欢迎嚟到举个旺角啦，咁样炒热佢啊，咁样炒热气氛啊，咁样咁啊，跟住家姐讲噶啦，跟住其他 key 塞架 46 days 咁样，大家已经好 high 啦。 系一个好简短 MC 嚟嘅啫，平手都系一如既往嚟， 唔会见佢出 嘅。平手系唔出声啦，同埋冇表情嘅。 系啊， 我扭噶啦。 跟住其实系唞紧，其实就好似当年阿前田敦子咁啊，唞大气啊， 唞大气一定要嘅。 系啊，唞紧大气啊。好啦，咁跟住之后，死又唔记得放啲波 啦，跟住就系咬苏啦加自交啦。 我想加 GIO 正啊！ 哇正 啊！正啊！ 呢只歌 啊，大佬冇咗自田四个，咁啊加正啦，首西啦，两个道边啦，啊道边，我第一次见到道边嚟家，我真系道边嚟家，好曼妙啊道边嚟家，即系我都明白点解啲人咁中意道边嚟家，佢真系道边嚟家，真系好有佢自己嘅 佢 style 啊嘛， 佢好有自己嘅性格嘅。 喂，大哥佢买就系买外啊嘛，天然外啊嘛。 但系佢好慢，俾人慢两拍，慢一拍嗰种感觉咯，系零舍。 乜不嬲都系噶，佢不嬲跳舞都系慢型嘅。佢第一单山田麦庄乐田咧，你如果你有留意佢 M V 咧，佢的确系慢人一拍噶。 系啊， 跳亲舞咧，你见佢系慢人一拍噶。 但系又 O， 但系又冇乜 问题。但系 O K 啊。因为隔篱嗰个系Lisa 噶嘛。 啱啊。两个唔系斗衰咯。 啊，咁跟住就 呢一首咧就系四个人嘅唱歌嘅 part 咧，都系各自 cover 咗一啲之前嘅部分啦。 系啦。 而且系有一个动作就系揞住手，然后假 kiss 呢个咧都系取代咗 Lisa 变成 Lisa 同埋 Pez。 嗯 ，Pez 啦。系啦，咁样样啦，即系而家就咁样就包抄啦，冇咗自田就 大家要吸下佢嗰个， 但系就 咁系一定系噶啦。 会场嘅气氛都好啊，全场蓝色嘅 pan light， 系咯， 哇， 我收到自由，系啦， 我收到，系咯， 呢支手炒热气氛都系一首非常 都系唔错嘅， 系啦，不过 都系一个唔错嘅 Uli 嘅呢首歌都， 又唔错，话啲 dust 包好 嘅 真系。 咁系啦，呢一首之后咧就系到 bathroom travel 啊。 Bathroom Travel 咧就系阿美 Osaki 同埋阿 Lelu 同埋阿 Kaminami， 我叫佢迟迟嘅吓，咁咧就咁就三个都喺后边出嚟嘅。 呢个时候我哋后排咧就非常之正啦，佢哋三个人坐喺嗰啲人推车前面 吓，上边嘅喎喺 系啊， 冇正常嘅，不嬲喺上边 出场，就喺正我正前面。 好似睇嘅 HKT concert 咁样咯， 唔系，经常啲普通大型 concert 都会有，一定有人入推车噶啦。 咁啊，有个山顶嘅朋友，大家好咁嘅意思啦，咁样。 咁啊， 真系三个超 正啊，大哥！ 我就成日见到 Osaki 咯，成日见到 Osaki 咯，系。 啊， 我 Osaki style，Osaki style 啦，系。哇，原来 Osaki style 系都几好睇噶喎，咁啊。 呢一首咧就系同 MV 两 performance 一样啊，基本上可爱到爆炸。跟住去翻个前台嘅时候咧，就系一个喺一张三张台前面嘅 performance， 又系舞嚟讲同 MV 其实完全系还原翻原先嘅动作。 但系都靓，都系靓嘢。喷泡泡啦，之后又喷泡泡啦。 喷泡泡，其实喷完啲泡泡，成地都系嘅。 系啊，平手咪濑嘢咯，成平手咪成个中咗咯，害人中害己咯呢个就 啱啊， 系即系佢哋三个唱嘅时候，同时间其他 member 就系周围喷人啦、喷泡啦、喷水啦， 系啊。 就整湿你哋啫嘛， 就是 come on baby 啫嘛。 基本上喷完之后咧，啲风向咧吹翻去啲 member 嗰边，所以基本上 member 个都系湿晒嘅。 成日都系第一次去死嘅都系。咁啊，跟住就系跟住系咩？跟住就系不过单支落车 show 啊 ，Nelu 嘅 solo 啦 ，Nelu solo， 踩单车正。 嗯。 哇！我真系睇踩单车咧，其实我未睇过 Lelu 个 MV 嘅，咁啊，但我知道系点样嘅，因为睇咗啲相嘅。跟住咧，阿 Lelu 着咗件白衫、白色黑裙啦，咁啊，好纯洁嘅，好纯洁 Lelu 啦。咁网军一定见到一定融啦，咁啊，跟住就踩咗个单车啦，好纯洁咁拉住前面拉住个篮咁啊，唱嗰首歌啦。嗰首歌系好啱呢啲 feel 噶嘛， 啱啊，够晒原野 feel。 系跟住咧，我又谂，我就成件事，我谂到一样嘢 ，Lelu 你唔好扑街啊！ 哇，咁系啊！如果扑街嗰条路线噶嘛，湿晒噶嘛， 佢快到你仲有啲单车嚟扑街啊？ 啱啊！唔系另外一个问题啊！如果佢扑街嘅话咧，佢件白衫系会好现噶。 系啊，佢白衫嚟，白到白个白雪公主啊，大佬。 系啊，好大镬噶，大哥。一湿咗，佢件衫真系透噶。 系啊，好大镬噶，啲攞命噶。 嗯， 跟住就咩？ 搞错，其实呢条嘅一百年乜爹爸咧系后边嘅， 应该系。 系啊 ，Buffalo Travel 之后咧，首先系布古达战略 Sensor 先嘅。 布古达 Sensor 又系 high 嘅呢啲 high 嘢 ，high 嘢嘅呢首好嘢呢首。 跟住系啦，比较想讲咧就系制服都 Tire 系啦，一之后噶嘛。 系啊，呢一首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 set 呢上边一个转折点嚟嘅。 嗯， 制服同太阳呢一首歌咧，系一个讲紧毕业嘅感想咁 样嚟噶， 讲紧进路相谈。 系啊系啊，呢一度咧，今次呢一场 ，Hard Away 真系唔喺度噶嘛？ 系 啊， 阿威真 唔喺度。 阿小学葵，阿小学鸡唔喺度噶嘛？ 小学鸡唔喺度。系，首先要解释俾人听先。今次应该有啊，金泉有为唔喺度。就之前外街同埋袁殿贵，再加上影山 都唔喺度，系啦， 系啦，呢四个就唔喺度嘅。 咁 其他 member 就出晒嘅。 呢首好系会令你谂起影山同埋袁田嘅学业情况，去 support 佢哋咁样嘅个 message 喺里边。 因为佢哋就系就嚟毕业， 啱啊，因为高中啦嘛，最后一年噶啦嘛。 系啦，咁啊，跟住系好啦，咁啊，跟住呢首歌之後，其實嗰陣時就應該換咗富德利西藏嗰件衫，就應該唱準備唱富德利西藏噶啦。 呢個時候啲水就基本上係一段落噶啦，冇咁。 係冇水噶啦，嗰陣時已經冇水噶啦，大家可以休息噶啦。 大家休息啊，大哥，你咁樣噴化，有冇理由由開場唱到噴到完場嘅，一定中間有嘢嘅。 係跟住富德利西藏啦，跟住 係巴黎多少年先嘅。 巴黎少年先係。巴黎多少年又係。巴黎多少年咧，系咪好似阿斯跳，好似阿斯跳噶嘛？即系有一拍系， 系 阿佐藤识跳噶嘛？ 嗯， 那个又系那个，大家知道佐藤识即跳芭蕾舞，佢都 佢个底厚好嘅， 佢有芭蕾舞底，佢而家读紧美术啦。 嗯， 咁所以佢戴嗰啲嘢系好，系又系一种美感。佢又唔系话好有油韧性， 嗯， 佢嗰个舞有油韧性咁样啦。芭蕾舞与少年又系听首几好听嘅歌啦，又系、之后咩？之后富德利西藏。 未有耐， 因为换衫都我记得系。 呢一度咧，基本上系一几首可爱风嘅 set list 啦。 嗯， 跟住系制服太阳啦，巴黎少年啦，一百年 Lelo 嘅 solo 啦。 嗯， 跟住嚟紧呢一首咧就系太阳啦。 OK， 太阳 啊 ，Elena Benai 系啦，呢首就全呢首就应该系全 呢个时候咧，假名就出嚟啦，出场。 希拉卡拉基亚基萨卡迪咁样啦，嗰班嘢嚟啦，啊又 呢首太阳咧，都系一首全场合唱曲嚟啦， 啱咯。 去到后屘， 好彩唔系 W 奇啊基萨卡，真系好彩。 哇，唔系 W 奇啊基萨卡，通常都应该临尾先唱嘅。 啊，今次冇， 今次冇， 旧年唱咗啊， 系旧年有， 旧年系唱咗嘅，唔会再翻转嘅，基本上系。跟住之后就系啦，就评价佢出嚟啦，跟住就评价嗰阵， 评价嘅三连曲 high 到爆嘅三连曲啦， 有新歌啦，那个有首 其他 Stay Night 自本， 啊其他 Stay Night 自本嗰首新， 嗰只新单个新专嗰只， 新专嗰只啦 ，L 版嗰只 嘅 leading 曲 系 leading 曲， 好跟住就 Lower in the Future 啦，达利尤里， 中间就达利尤里塔加个逃兵， 逃兵啊， 逃兵呢一首咧。完全是高潮中的高潮， 嗯， 全场跳，全场跟动作咁 跳啦，呢个跳啦，啊 ，low war 先 high 爆喎， 系啊，呢只真系 high 啊，大哥 ，low war 先 high 爆， 我觉得真系正啊， 系啊， 呢三首一连续落嚟，基本上 就 high 噶啦， 冇一个人 真系冇，真系 high， 同埋当时系 Sasaki Kumi 嘅一个 high 到爆嘅 Ollie。 即系煽动嘅，佢煽动嘅技巧非常之好 喎。 系啊， 尖叫把声完全系 尖叫斗抢啊嘛！ 听完之后好难唔 high 吧？ 系啊， 咁啊，跟住就咁啊，跟住就好似都有啲 apps， 我記得有一個係叫嚟飲杯 嘅，唔係應該係去到啊，差唔多去到 low 咩？No one in the future 之外，應該係 MC 嘅。 係啦 ，MC 三日 MC 都唔一樣嘅。 啱啊，係 啊， 好似有一個係乾杯噶嘛，太熱啦。我嗰個係 Osaki 啊，唔知 Osaki 點邊個乾杯，叫大家乾杯噶嘛。 九尾嚟嘅， 九尾啊，九尾啊， 就全場因為今日好熱，30几度，所以大家 有冇帶水嚟啊？ 飲水， 大家要飲水啦。 大家全場咧係舉高你嘅水樽，然後同隔離嘅乾杯。 乾杯啦，咁啊，咁樣啦嚇。咁啊，呢啲互動嘢又。哇！嗰下又系 high 爆咯，乾杯咗啦！你谂下，你就咁讲咧，唔 high 嘅，就咁听落系唔 high 嘅。但系你谂下，你置身其中15000人乾杯，哇！仲厉害，哇！仲厉害个，我嘅感觉系似咩咧？似一好听啲，好似结婚啦，难听啲似黑社会开大会啦。黑社会嗰度啊，大佬嚟到吹鸡饮杯咁样啊！今日我哋大佬乜嘢啊？咁啊，非常咁啊，呢个系又系黑爆嘅嘢。但系咧，呢一个之后咧，就又变咗第二样，就变咗第二样嘢，就开始啲劲舞啊，有故事嘅舞啊，同埋啲比较黑暗嘅嘢出嚟，因为天都开始黑啦，差唔多。 搞完 MC 之后咧，又系一个更加重要嘅转折点啊！全场里边气氛一变， 变咗好阴沉。 由开头黑爆开始转变咯， 开始好阴沉，但 系 好靓。 第一首系边一咧？ 或者完呢番嘢， 我哋咩先啦？我哋休息一阵， 休息 一 阵先啦。自分隠して演じてみたいだけ今日の生き方も誰かのオフルなのかどうせまた振り舞い行きどうでもいいけどどうでもよくないしどうにでもなればいい毒にも薬にもなる毎日を終わってくさくとただ繰り返す無駄が僕たちの特権だと主張してもったいない生産性がないとが大人から見れば早かったし君は何を起きたんだ 好啦，第三節嘅時候啦，咁啊，阿奇仲未翻嚟，好彩啫。咁啊， 哇！如果唔系，俾佢周到大鑊， 俾佢周到大鑊真係查埋，適時聽埋身份證。 好啦，快啲講。 咁啊，繼續講個重要點啦。咁啊，開始漢字嘅出發嚟咗勁歌啦。咁有啲咩勁歌？ 第一首《東京 Tower》，到嗰間 VL 就係話，就係當開呢一首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開頭 performance 開始嘅時候，我哋係見唔到平手嘅。係。原来我哋以为咦发生咩事，点解平手唔出嚟？到咗后半段，系终于有一个平手嘅镜头，就系佢喺最后尾喺 member 后边最后边面无表情咁样一个经过某一个 member 嘅膊头后边影到佢咁样。系呢个时候先可以感受到有啲奇怪。呢一首歌开始，咁跟住到后边 accentually 就系。一如往常咁样嘅一个 ，Excellent 好正呢首歌， 超中意。Excellent 我真系我都好中意，尤其是现场睇。反而你唔现场睇，感受唔到 Excellent 嗰个震撼。 一班一万，我都话落一万八千个中二病患者， 有几咁奇葩，有几咁得咁奇葩。 跟住1:27 ，AAM 1:27咧，有一个位我非常印象深刻嘅就系平手。拿着两个手指对枪指头的动作，那里呢配合那个歌词就是个意象就是哥哥打你摩而来哥哥你摩躲过你摩，就是说呢这里没有人，这里都没有，那里都没有，这个 中间那段 来的，这里都没有，那里都没有，那个动作是枪指跟头的，然后就说Mina Kieleba 二，即是说大家消失就好， 消失就好吧， 就是我感受到的 image 就是呢，他用雙指頭就是說你的各個人頭裡面什麼都沒有，空白一片，所以你要大家消失，這個非常挑人性的一個動作，我覺得這個安排非常之好。 好我覺得是編排那個老師是有一手的，我成日 都系嗰位编排老师， 系啊，都系嗰个编排老师，因为其实嗰个真系好有 story 性嘅，成日尤其是好夹好 match 啊，同阿秋元康嗰啲歌词，佢所以咧佢配见佢跳啲舞啊，编啲舞咧，你发觉嗰个真 系 好有料啊， 好 match。 跟住就系咩啦，卡塔鲁达拉比拉哟啊嘛， 系 呢首歌我听到我第一次听咧，我系即系第一次现场听咧。其实呢三首都系噶，听到少眼湿湿，哎呀，终于听到咁动嘅歌啦！ 唔系呢只歌，我第一次睇嘅 MV 我都觉得好正， 因为金泉跳得好劲咯。 呢四首落嚟嘅话咧，其实你可以见到故事性就系咧，《东京 Tower》就系一个对过往嘅一个后悔嘅回忆咁样，然后就系一个大家系咪隐藏了一些真实性在里面见不到，即是有一个歌词就是是不是 show 给你看真实的情况，一个类似的歌词，其实跟着配合后面 Eccentric 和 AM 127，跟着就是未来， 这个 set list 这几首是有隐含性的意思的，即是说 即是有个串联性，我觉得是一个 story 对应上一年平手消失了一排非议被人非议了一排啦，咁其实真实性背后发生了什么事，然之后隐藏了后面 accentric 的部分 ，AM 一二七的部分，最后大家都是向未来去看咁样一个 串联 流程啦， 一个流程，即系带翻头先我哋讲话，咁啊平手咁啊喺第一首歌嗰时点解咁迟先出嚟咧？就系、是、因为可能串联咗一啲后面嗰啲歌。嘅歌詞 隱含咗 一啲嘢， 舊年發生過嘅 係啊，隱含咗一啲事，令到佢安排點都話平手先後邊先出嚟咧，就因為可能就是、正如阿士話齋咁樣串連咗一啲隱藏嘅故事喺入邊。 係啊，大家 有啲隱晦嘅，我覺得係有啲。 通常大家一個意見喺譬如喺 避雷針嘅 MV 裏面， 嗯， 或者回森林嘅 MV 裏面，都有一個大家意見。 我都記得係，因為佢嗰個 MV 咧，其實阿平手係分開拍噶嘛，同啲 member 係啊，一個人嘅嘛， 係最後尾先合埋一齊嘅。 就係 Kaki 嘅印象會太灰暗咧，大家係咪應該笑多啲？即係平手唔笑呢，這個批評，大家都見得好多噶，咁但係 一來啦， 我哋可以見到喺呢四首歌裏面係一個類似一個回應嘅set list 嚟，我覺得係。 因為你始終舉辦個 style 一直以嚟都係走啲 cool 啲啊，比較 rock 啲嘅路線啦，型格風啊，所以佢一開始佢哋嗰時山田麻之子又開始唔笑，開始其實佢走嘅路線已經話俾你聽，佢哋就唔會走啲比較idol 路線咯。因为 idol 一般路线咧，我印象中咧都会好惊奇啊，即系好元气十足啊，俾到开心嘅感觉嚟。反而你呢个举办嘅 style 就变咗俾啲人就唔接受一啲咁嘅 idol 个 style。 哦，咁， 所以就会有啲黑字出现。 咁，但系亦都有啲中意呢啲嘢嘅人会多好多，所以举办会有班举办嘅反而同出边啲有啲 系有啲有少啲分别咯。 举办不断喺度挑战嘅一啲创新嘅嘢啊，咁通常创新嘅唔会未咁快俾大众接受嘅，所以批评都系会有 嘅。系有嘅，即系平时由头唔笑到尾，好似嬲晒成村人嗰啲咧，你唔知 啲啦，一啲啲啦。 呢个 set list 就系对于呢啲意见嘅一种回应咁样。 呢个系有啲隐晦嘅，我个人认为。 系啦，咁跟住咧就到五单卡西尼夫加利蒂莫啦。呢一首嘅时候咧，有一个就系一种一连串几首灰暗嘅风格嘅歌之后， 就开翻啲比较开心啲嘅歌。 系嚟翻一首 轻快啲咯， 轻快啲嘅歌啦， 轻快啲嘅，即系头先嗰个比较 dark 啲，即系要睇完之后就会比较 dark， 即系个人就心情会比较沉重啲。呢只就会开咗啲咯。 系啦，但系即系 轻松啲咯。 经过卡特罗拉米莱之后，就系、是、卡西夫格里蒂莫，即系一个转弯位，就去翻一个比较明 正面啲、 明 朗啲嘅 明朗啲、轻松啲。我又未至于觉得好轻松嘅，就只系我觉得轻快啲咯。变咗呢只， 我自己第一日会场里面印象深刻就系呢一首歌咧，平手其实都系一个 cool 黑面状态， 好黑，系黑人就黑到咪正。Come on baby， 中意。 咁其实之前都出现过噶啦，大家都有一个讲法，就系呢一首歌其实有一个轻快版本同埋一个黑面版本啦，叫做 黑面版本啊。 咁现场嘅多数黑面嘅，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佢黑面就不嬲都喺现场睇就会多黑面嘅。 系啊，大家嘅谂法就系咪？是不是有什么平手是不是有什么 我觉得他攰啫。 心理上有什么压力啊有什么问题、啊、 不是一定有压力的。 一 定有压力的。你首先你想想他七单七只单都去做 center， 即是他年年都去只只单都去琴销量。 是啊是啊、就是经过这一连串事件之后，所以平手就休息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回来了。但是为什么举共和国去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平手又会回到之前一个黑脸的状态呢？我个人觉得呢，就其实这个是一个伏笔来的。那什么伏笔呢？去到之后大家 再说。 好啦，卡西尼夫卡利demo之后呢就叫做完咗啦， 正片完结嘅 performance 又系同一啲黑白 dancer �嘅对舞 咯，系咯 performance。 其实我好中意睇呢啲， 我中意睇呢啲啊，因为呢啲四十八系舞噶嘛。 第一啦，第二，佢哋嘅舞蹈底系的确好，的确系同一般嘅 idol 嗰啲舞蹈系唔同嘅。你睇到系好型格啊，比较偏向啲因为 Hikakala 咧，我上次睇佢嗰只佢哋喺舞蹈馆开嗰只演唱会嘅碟咧，佢哋跳嗰啲舞咧，反而同汉字举咧系两个唔同 style 嘅。 其实佢哋又似翻辣木板嗰啲啊嘛，变翻 似啲辣木板，但系我个人认为佢哋嘅舞系会比汉字举嗰啲系轻快啲嘅。 因为啲人都轻快啲啦， 系啦， 人都轻快啲啦， 个个都会，即系佢嘅笑容系会灿烂过比汉字佢灿烂好多嘅。 系啊，所以点解嗰个节目叫厕所位就咁解咯？ 系咯， 所以呢一个就系、是、举嘅营运成立呢个假名嘅目的，就系、是、当啲人睇得汉字太多嘅时候，想转一转口味，就唔会走翻去外边，走翻去冷木板，走翻去其他 idol， 就翻嚟自己。 自己人嘅假名呢一度啦， 即系 一来啦，我就唔 adjust 嘅，但问题我就认为其实佢想走两个唔同 style，其实因为佢都系谂住试，其实试到型格嘅路线之后觉得 work 啦，咁会唔会走条轻快嘅路线会更加 都 会走的都会都会，所以咪要有另外一队嘅看举办咯。 讲到尾都系长滨 Nelly 个老母犀利。 嗯， 如果唔系有佢嘅话，就会有评价佢。 有呢个故事性先开始有假名啦。 啊，假名，再跟住落嚟之后啲 member 就开始有啲个性出现，系啦。 好啦， 跟住讲翻演唱会先。 跟住你有咩啦？跟住 performance 之后啦，咁啊仲有 encore 啦。 encore 嘅时候感觉就系咁快 encore， 好快得滞， 天都未黑齐，咁快就 encore。 唔系啊，我觉得嗰种快得滞咧，系基本上熄晒灯之后咧，已经嗌 encore 咯。即系通常习惯唔系咁样噶嘛，通常都系剩三五七分钟，跟住先 encore 噶嘛。咁又嗌得乱， 唔系 演唱会系咁噶啦。 我个人认为咧，因为佢检都系冇人带头啊，全部都系自发性去嗌咧，一。啲人咧一興奮完咧就好想去 encore 就係咁嗌噶，所以我一般嚟講佢哋幾分鐘嗰啲 encore 我唔會嗌嘅，因為費事嘥自己時間，嘥自己 氣啊！ 係啊， 今年嘅 encore 咧就有一個特色就係咧，之前假名巡演就加咗個新 encore 嘛，就係奇亞基薩加 46，下一句奇亞基薩加之前咧。假名的飯就會很快地喊一句 Hiragana 這樣， 啊 Hiragana Kirakisaka 46這樣，一間中你都會聽到一些 Hiragana 的， 現在都有的，現在都有 他們同藝搞演他們巡演都會這樣喊應該， 跟住就來幾首，跟住很快就來幾首 Encore 完之後 Encore 完之後呢重新出場的時候呢，就是 Futari Session 啦， Futari Session 到時先 Futari Session， 系 Futari Session 三單。 我見到張相係好靚嘅，嗰、那個佢打嘅燈咧，打落去嗰啲 man 把度咧，嗰隻色咧，我真係睇完張相，哇！呢個應該如果現場睇更加靚。 嗱，因為咧唱卡西尼富卡的 demo 嘅時候咧，就個天已經黑得差唔多咧，咁如果唱 Futari Session 嘅時候咧，已經差唔多黑曬基本上。咁所以咧，佢打啲灯落去咧，系超靓，因为全部系灯光嚟嘅， 配合周边嘅森林咁样。 系、啊，咁咪就系万绿丛中一点红啊！真系万绿丛中一点红啊！咪好笑啊！咁着红色衫啊嘛。跟住之 就系、是、Kimi ga Inai。 Kimi ga Inai。哇 ！Kimi ga Inai 咧，我个人嚟讲系好明显谂到当日唔在场嘅 member。 咪就系譬如就系、是、嗰日在场 member 就嗰几个咯， 就系嗰几个， 阿甜甜 啊，阿全全啊嗰啲啦，诶，咁得我哋讲嗰啲碟字咧，都系有爱嘛， 啊有爱啊嘛，咁嗰啲咯，咁啊嗰几个啦，咁跟住 就系 perform， 跟住就系回森林啦， 回森林系， 回森林首歌正啊， 我系咪平手 solo 噶嘛，我记得系咪啊？ 唔系咯，回森林都系全员 咁啊，冇 咪有一首嗰首佢同嗰间化妆公司嗰只都系好似森林歌嚟， 嗰只系嗰首森林嘅 CM 曲，但系森林本身系全员曲嚟嘅。 哇！我就挑只，我点解咁耐都唔唱森林？点解咁耐都唔唱森林？我成日觉得，因为首歌够新啊嘛。 嗯， 啲咁耐都唔唱，咁耐都唔唱， 都唔系。平手 CM 嗰首系平手 solo。 Paco 嗰首。定系市谷村定乜叉？ 唔系市谷村， 新嗰 首， 新嗰首， 唔系新首先， 棺材， 唔系棺材，系佢嗰时我记得嗰个诗嗰、那个系拍为咗广告出嘅嗰只歌， 系 album 里边 solo， 嗰日有 solo， 平手嘅 solo， 有噶，我呢度，不过我有嘅呢度，不过我问啦，咁跟住， 不过今次就冇唱呢首， 冇唱呢首啦，好似就直接冇唱呢首， 今年系冇平手 solo。 是冇嘅， 系啊， 不过有系啦，因为 好想佢唱棺，好想佢唱棺材嗰首。 咁嚟呢度呢三首咧，《Futari Session》啦，《Kimi ga Inai》啦，《Momo》呢三首咧，都系一个比较柔和嘅风格啦。同时间，《Kimi ga Inai》连埋《Momo》呢，我个人咧就非常联想到织田，因为《Kimi ga Inai》织田今日 真系Inai啦， 然后《Momo》呢完全系反映到织田而家嘅心理状态，就系佢暂时唔想出现喺公众眼前， 我俾我翻森林， 翻咗去新色呢个森林里边。 你咁样谂，都系都系噶，都系噶，都系噶。你个人都唔同解读嘅， 系啊，每个人都唔同解读嘅。咁系啊，我自己咁样解 读。咁跟住好啦，咁跟住系乜？我唔记得晒写条上咗。 跟住 我嗰日四首歌咋。 跟住就系平手嘅 solo dance performance。 嗯， 即系自己立低自己嗰种。哦，嗰个。 回森林之后一个非常之压抑的一个状态之下，就是全场熄灯，发生什么事呢？咁样，跟住就开始画面出嚟，平手开始一个 solo 嘅， 哦 ，dancer 跳舞 solo。佢系着 翻件 Silent 诶，嗰件唔系 Silent 麦当劳嘅， 一单系啦， 一单 而嘅 Silent 麦当劳， 一个 自己跳， 系啊，自己跳一个配合蓝色柔和光线，咁然之后，类似一个。 好似喺湖度跳舞咯， 好似跳芭蕾舞咁样噶， 即 系你以为系你唔知以为系作曾诗诗跳紧舞噶，其实系平手嚟噶。啊，好嘢喎，平手有板有眼。 同时你睇佢嘅表情咧，非常之柔和嘅，同之前攻击性嘅表情又唔一样嘅，变翻一个比较平静啲嘅状态， 平静啲嘅状态咯。啊，嗰啲 hea 完咁样嗰只咯， 唔系都唔系 hea 嘅，佢跳舞嗰个感觉可能比较淡淡啲。 佢今次系特登做到淡， 系比 较 淡面啲，因为以往佢跳亲舞咧都好比较光烈啲嘅感觉。 今次呢个 solo dance 系之前几首歌一个流程就系一个黑面嘅状态啊，到呢一首咧，终于变翻啲柔和啲， 柔和啲噶啦，冇咁恶顶啦， 有少少轻微嘅笑容添啊，其实 系啊系系系冇错， 系啊， 跟住就 到咗一刻。突然之间啪一声， 画面红咗， 系啊，平手 累低咗， 就瞓低咗啦。 哎呀，平手屎咗啊！ 系啊，咁呢个时候这个灯光一转变咗红色灯照落平手嗰度，这个时候翻出嚟嘅时候，你就会见到突然之间平手极速换装，由一单变咗做 啱啱我戴 M A One 格拉斯嘅话咧， 变咗件红色 M A One 啦， 正啊嗰件，我都想买嚟着嗰件。 咁然之后 嗰件靓， 就去到自然嘅流程，就系去到唱六单格拉斯嘅话啊。 跟住跟住已经 哇 正啊 正啊 正啊！ 咁其实呢个极速换装，大家开头一睇嘅时候唔知发生咩事啦。咁其实咧，佢开头嗰段舞咧系 VTR 嚟嘅，唔系 live 嚟嘅。 我就开头我就觉得几奇怪，因为我就系中间我睇唔到啲发生，唔系睇到发生咩事嘅，即系我都系睇 mon 嘅。咁你睇 mon 嗰个过程真系好似阿平手跳紧舞，但其实冇人，我都睇到冇人喺度，因为前冇人嘅平手喺边咧咁样。咁其實應該係 MTV 嚟嘅，但係 video 嚟嘅。但係點解你會覺得係現場呢？因為嗰個平手跳舞嗰個咧係冇背景嘅，黑色嘅。 係同現場嘅背景係一樣 一樣嘅，都係黑色嘅。咁可能趕時間喺後 面。唔係，應該係再 都落定嘅， 佢都落定嘅，俾佢哋喘息換衫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佢換唔切衫咧，咁你見到係唔係第一穿崩咯？第二你見到阿平手著嗰只怪玻璃嗰件衫啫。 啊！哇！ 嗰件衫唔系咁轻易换到噶嘛？ 系啊！哇！嗰件见到哇，超型啊！跟住咧，成班嘢 系啦，格拉苏啊， 格拉苏 啊 咧，好 high 噶嘛！ 现场嘅高潮位啊， 跟住砰啊， 系啊， 着火花跟住砰，佢自己又有烟花啦， 系烟花， 中间嘢都有啲烟花啦，啊，跟住佢自己有啲烟火咁样喺前边又喷啦，即系本来喷水就喷烟火啦， 正常啊。 呢一段平手 solo dance 到六单嘅一个流程。我想讲下个人嘅解读嚟嘅。 好啊， 咁咧，其实我感想就系开头呢一段平手比较表情柔和嘅舞咧，系有象征性嘅，系象征紧开头一单到三单呢个比较你可以话系甜嘅企下结实噶，象征咗前面呢段时期。到啪一声嗰下发生咗咩事咧？其实我觉得象征紧嗰。当时握手会的那个事件， 哦，是 即是那单掉烟雾弹那单， 是啊是 啊，是啊， 是啊，那段那个时期之后，平手就冧低了，然后就消失在大家眼前了，到然后回来大家眼前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六单假拉苏瓦利，变成攻击性的平手了。 其实我认为嗰个寓意都有啲嘅，只系我觉得就除咗掉烟雾弹之外咧，其实佢之后喺红白嗰单断袖嗰单嘢，其实都有影响佢嘅，所以佢就变咗要神隐一段时间去休养，休养生身体第一，第二可能精神压力太大，第三其实 精神 压力大系主要原因嚟嘅。 经过嗰件事件之后，基本上。 平手同埋织田都系一个心理阴影出咗嚟。 嗯， 梗系啦， 平手 织田个心理阴影都有嘅， 系终于走翻出嚟啦。但系织田始终到而家都未走翻出嚟啦、嗯。 因为其实你两个织田外家唔同嘅，虽然似外家一向都俾人嫌噶啦，即系都系嫌开噶啦，但系你。但系嗰次应该冇咁严离谱嘅，即系之前啊，应该冇严得咁离谱嘅。但系我嗰次呃就系之后啊，所以就 发生嗰件事嘅时候，就系之前就喺平手侧边啫嘛，所以就见到成件事发生嘅经过。 系啊， 咁接近牙 咁都好 惊。 自从嗰件事之后， 冇问题嘅。 自从嗰件事之后咧，平手同之前对于一般人犯嘅反应咧，就系、是、已经判断唔到边啲系好人。边啲系对佢哋有害、 嗯， 所以基本上佢哋一平性保护自己嘅自然反应就系 拒 绝反应， 系拒绝拒于原本内嘅感觉咯。所以你今所以跟住落嚟，其实你应该好难有机会握手会见到佢两个嘅。 系啊，你就好难再见到平手对于一般人有一个一争至三争时期嗰种笑容。 系 啊，冇 噶，好咗二单我见到。因为我二单嗰时候有揾阿平手见过，嗰阵时仲系好甜嘅田生， 系咁 啊，依家仲会咩？ 咁死举板最大嘅特征就系根据现实发生嘅事情去写歌、拍 MV，所以基本上呢一个转折点对于成个企业吉沙加嘅历史嚟讲都系非常之重要。之后先有避雷针，就系形容志田同埋平手呢个关系。经过呢件事之后。 第一啦，我觉得我都觉得我系觉得系其实系 避雷针之类嘅意思， 我觉得系都系嘅。但另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佢一至三单，其实个 style 都系有少少比较走翻啲系比较一般 idol 嘅路线嘅，系去到四单之后开始不协和音嗰下咧，嗰下就开始比较走得再激烈啲嘅，一单。就已经算是叫温和了，但是去到四单其实是开始有激烈的感觉的。 他一单其实一单那个 是有少少 惯，有个态，即是 有个态度的， 有个态度是告诉你已经我们是跟你们不同的，有少少不同的，但都是买个态度，歌曲啊那些都 OK， 还有中间的副歌，中间那些什么有什么山手线、赤谷村一大堆那些相对 OK，OK 的， 是一般就是到就除了第一隻歌比较爆之外，其实它里面那些 cover 是 OK 的，其实比较会你提一至单一至三单都没那么激烈的，去到第四单开始比较走得激烈的， 不如话音就开始极端了。 是啊，因为其实我认为第二单他那只 cover 歌呢，那只那个与咩未来那只歌呢，其实那只歌已经开始有少少开始走那种风格的了。因为去到第三单我记得有一只歌是MV 是走搭火车那只呢，嗰只歌佢系佢都系试紧嘅，即系 cover 歌系试紧一啲比较比较 dark side 啲嘅，系啦，跟住去到第四单先开始走激烈嘅， 由一个温和嘅路线去到一个激烈嘅路线，到最终日 encore 宣布 DVD 化之后就系七单 嗰只 MV 嗰只主打歌， 系啦，呢一首咧终于由一个反抗外界压抑大人嘅路线，转变成一个自相矛盾的路线，就是对抗外部大人，变成一个自己和自己的争斗，这个试点的改变。 是啊，我也觉得是他有是即是有些束缚，他在绑自己绑住自己，跟着希望要突破自己的束缚，去自己解开这个束缚，去迎合自己， 看自己 member， 是啊，即是他是解开自己的束缚， 去突破自己，去希望自己令自己解决。所以咧，成个 MV 咧，见到个 style 系见到有唔同嘅 member 俾唔同嘅人制肘啊，跟住靠平手一手挥开佢，咁啲 member 就解放自己咯。 系啊，你可以好明显见到一个镜头，就系平手喺 member 中间离开，最后一个镜头就系佢脚步转身翻去 member。你呢度可以好轻易咁解释为平手之前离开 member，消失了一段时间，到现在回归这个象征性。不过除了这个解读之外，还有一个解读就是这个导演讲的，最近一个访谈里面讲出来，就是说一个自己和自己寻找自己的自我一个过程，理解自我一个过程来的。那就是说 離開 member 自己進行自我理解之後，更加理解自我之後，翻翻去呢一個 member 裏邊嘅時候，之後會進行咩選擇咧？係咪一個究竟你想唔想翻嚟，或者你唔想翻嚟？同時嘅你又想翻嚟，同時你又唔想翻嚟，所以先有呢個 ambivalent 自我矛盾嘅一個 嘅信息咯。 我又覺得少少似平假同漢字嘅路線嘅唔同啫 喎。唔係，因為點解咧？平假咧，依家咧佢走咧係比較一般 idol 嘅路線，即係比較輕快啲啊，比較 gangy 啲啊，比較開心啲，或者 路線其實唔好走噶，因為嗰個路線已經太普遍，你好難突圍喺呢個偶像。 係啊，唔係，但依家佢嗰個 selling point 始終係嗰方比較走得路線啲，即係佢有型格嗰方面，但係問題 輔助咯， 係啊，只係即係佢有型格嗰 part 嘅，但係另外一 part 就變咗係比較輕快啲嘅，佢就冇依家漢字舉咁硬嘅，因為漢字舉就好硬嘅，話俾人依家，就算今次七單咧，即係。都冇可能冇四五六單咁硬嘅，但係今次都叫做都係硬嗰 part， 都係硬嘅， 都係硬嘢嚟嘅。只係你其實你喺 dancer 跳舞方面，你見到今次咧就冇嗰啲比較硬啲嘅動作出現嘅。係啦，第二咧即係佢嗰個感覺咧係比較叫做即係好似你話齋係解放自己啊，即係令自己束縛令到尋找自己嘅方向啊，之類。 究竟自己想 希望自己得到一個方一個 message 係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個 message 咯，係咯， 都係都咪可以咁樣解讀嘅。如果就純粹以 或者你睇或者阿添，你睇你解法，你睇嘅你睇法，即係我哋兩個睇法咁樣啫。 其實但係其實咧我。覺得都你哋有啲你嘅道理嘅，咁但系我就睇個隊嘅，因為其實你都因為我個人咧，我始終都唔係太中意兩隊咁樣拆嘅，我覺得你個隊你嘅評價佢係幫手，即系一隊出嚟，其實你係做翻佢漢字舉嘅嘢，其實。即係學翻漢字舉嘅嘢，你邊你即係一軍二軍咁樣去上，就做翻漢字舉要做嘅嘢。你一時間你走，你一時間突然之間你要走翻個路線。咁其實我坦白講，即係如果我要聽呢啲歌咧，我不如聽藍木板，甚至聽四十八蟹。我使乜聽你啫？我聽你就係、是、我聽你其實就係想聽你呢啲嘢噶嘛。咁如果你有個評價佢喺度，咁當然評價佢亦都有啲漢字嘅成分喺度啦，佢亦都唔係話可以 完全獨立嘅， 完全係獨立，亦都唔係話完全乃木扮得曬，亦都有啲漢字嘅嘢喺度， 個元素喺度嘅， 元素喺度嘅。但係始終你係咪想叫做玩一種係 pay safe 咧？咁其實已經舉板已經玩過 pay safe 啦，二單三單係絕對 pay safe 嘅。因為我驚第一單爆，第二三單唔知道，如果第二三單。就出不協和音咧，可能會死嘅，基本上就如果 有機會咯，我覺得就 有翻立體性咯，除咗硬攻擊性之外， 乜嘢係我覺得 面嘅， 我覺得就好似電影咁嘅，即係可能咧就頭部咧就一二三，跟住就中間嗰部就四五六咁樣，而此類推，即係個口味咧係要慢慢循序漸進嘅，我個人認為，所以咧一單爆咗之後咧，其實二三咧就走翻比較平實的路線嘅，去到四單先開始再爆嘅，即係一個引爆劑啊！ 引爆劑 去到俾你感覺上，即係一個爆點出嚟，咁就你成日覺得不如我啲嗰下爆點咧就爆到犀利嘅。雖然我就個人認為咧 ，Full Time Session 咧就好聽嘅，即係由一至七單，今次一至七單 over 嚟講，我都覺得第三單好聽嘅嗰只 Full Time Session。所以就變咗，我覺得就舉板個路線應該都漢字舉應該都係咁樣走落去噶啦。 應該大家都係咁樣，大家繼續係 啊，都會唔係我覺得個 style 就唔會變噶啦，漢字舉。但 經過呢個七單之後，由一個攻擊外部嘅角度變成自我 詢 問嘅，之後睇下。 咁第八單咧，自我詢問完之後，咁第九單會變成一個答案咧？ 係啦，跟住落嚟睇啦，就要睇落去咯。我覺得依家係由外部再變咗，再走翻內部裏邊嘅。咁就走翻裏邊之後，那個 answer 係會唔會第八單或者第九單會出現咧？ 咁就要睇啦，大家 要大家要真系要真系留意啦。 或者或者唔或者或者可能出二尊都唔定嘅。 我睇佢出二尊，绝对等佢出二尊添。 汉字就系一个非常不安定嘅状态啦，一个摇摆咁样。 有人少 系啊。 第一啦，第二，其实我又个人觉得佢哋个白嗰个 style 咧，始终都唔可能走啲甜美路风嘅。如果你走甜美风，就好多队都得嘅。 系啊， 因为依家你其实好即系我睇咁多队 idol 啊。包括啲地上地下啦，咁其实依家个 style 咧开始就走呢啲路线嘅，即系比较叛逆啲，比较黑暗啲，比较 dark side 啲嘅，同埋比较整走型格路线嘅。因为依家嘅范嘅范畴咧，已经唔系净系一啲宅男嘅范畴噶啦，已经开始咧涉略啲一啲比较女仔，即系女性方面都会觉得型格嘅路线嘅，即系啲 idol 咧都要比较型嘅，跳舞要型嘅。你要埋信要走啲有啲中性嘅， 有个态度咯。其实我听 或者态度都啱嘅，系有个态度嘅。总之你个感觉就会中啲比较一般人都会中到嘅嘢，就唔再走一啲比较甜美老风啦。因为甜美嘅老风咧，就一般人未必中到。 所以假明而家一个好难行嘅路嚟嘅。 假明我就可能两睇咯，我就唔会觉得佢难走嘅。因为他们的 style 呢可以甜可以甜可以型，就可以两边走。反而你汉字举你想走回甜的路线就不得的。 走不到的了。 就走不到的。 因为那些人这么硬。 反而假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既然打一个 Happy Aura 的路线，但他在一尊里面那首 leading 曲就完全不笑的。那完全和他出面宣传的口号是一个矛盾来的。但是 我就认为佢第一尊嗰日主打歌咧，其实系保险嘅路线嚟嘅， 系即系 走啲 汉字， 系有少少汉字嘅，但系佢又唔会完全汉字嘅，因为你点样睇咧，佢嗰个 style 咧走你跳尤其跳舞嗰 part 咧，你见佢冇汉字佢咁硬朗嘅，佢只系早已走翻一单即系汉字佢嘅一尊， 山 麦庄园嗰个 style 系啦。 咁你 其实假明嘅一个开始嚟咯， 咁你睇下佢其实 又会点样？ 唔系，其实系有兴趣睇下假明最后点样话。 我觉得就假明就未完全发展晒佢个 style 嘅， 系 而家只系开发紧嘅，所以佢点解会有一尊出现咧？就是、希望佢透过一尊揾咗唔同嘅 style 嘅歌落去，咁揾完 style 嗰啲歌落去啦，你睇下佢究竟适合走边啲路线，然后佢可能会有二尊或者直情 excel， 佢会真系自己出一单。都唔定嘅。 其实举版汉字举，其实头三单佢都揾紧自己条路噶。因为你睇你睇开头，譬如平手嗰首有三首线啦，大家遗忘咗噶啦 ，Paco 啊嗰啲啊，跟住Yui Chan Shi 嗰几首， 或者Lenu 嗰只磁带搭巴士嗰只啦， 系磁 带都系个 style 系喺入边一单都是不停咁揾嘅 style 嘅，只系个 style 后屘去到第四单，你发觉佢哋型格路线开始成型啦，先开始走型格嘅。 直到举版而家终于发展咗一个对外对抗的路线，就是四单、四单六单咁样啦。然后内部就是一个 eccentric 同埋避雷针同埋回心林呢、这个内线、啊、你可以话 系比较内心啲嘅内敛外即系叫做灰暗少少嘅。 系啊，同埋今次七单，我觉得都系呢三首歌嘅延长线嚟。 咁我觉得系开始系再深入啲嘅歌，即系个内，我觉得佢。走的呢即是由那个对抗很表面的对抗去到内心自己的对抗。 是啊 是啊。今次就我觉得由七单开始他的走的 style 可能就会比较偏去内不会那么即是会做出来的。今次就会比较大再深入一点再入去的。 好啦，咁其实讲到呢啲咁样啦，咁其实都差唔多噶啦，咁喺个举个王国嗰度，咁希望出年继续有得睇啦，而家就咁呢样嘢。咁嚟紧Alex，你嚟紧系咪都系睇巡回嘅？好似 系啊， 嚟紧下巡嘅话，呢、這个星期我就会去福冈睇汉字嘅下巡咯。 咁再睇。 我希望我抽中睇横滨阿边娜嗰场。 系啊，咁我今年就唔睇噶啦，喺个就 求其啦，咁我个出年先啦， 出年先啦呢啲出年睇三周年 live 啦，我呢啲就 三周年，希望啦，希望 有三周年嘅，放心。 我知實就三周年，但問題，但我唔希望佢就仲喺啲細行搞咯。我同阿史喺麥後傾過，佢哋有資格咧，去啲 Super Arena 度開嘅。 系啊， 仲要开晒成个 Arena， 但系 爆噶，系会爆噶。 但系佢一直走紧呢个饥饿营销嘅路线，永远都唔会满足， 永远都会满足唔到，即 系只有个 iPhone， 仲有个丑 iPhone 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营运方面咧，你如果系真系有心做，即系有心捧佢哋嘅，其实我觉得我又唔介意佢哋演唱会开多啲嘅，即系开啲比较大型啲嘅。如果你再继续咁样 keep 住落去咧，但即系等啲人抽唔动飞，有啲人会走噶。 同埋希望早日可以见到廿一人齐人嘅。 系啦，呢样我都系即系 selling point 嚟嘅。即系廿一人齐咧，都系一个问题嘅。我觉得你就算握手会唔齐人啊，你演唱会都希望齐人啦。不过我觉得阿柯儿翻嚟系冇问题嘅，阿志田外加先系问题。 呢 样嘢，我觉得个内心创伤，再加上之前嗰单绯闻嘅嘢，其实佢个伤害系好大的。我系担心好似 HKT 嗰个阿易容瑶嗰单嘢嘅，容瑶一直都唔好。其实佢个 case 系严重过 严重好多， 严重阿易容瑶嗰单嘢更加多嘅。因为易容瑶系自己俾自己压力嘅，佢就唔止自己压力嘅问题嘅，佢再之前受过一啲头先我哋握手会嗰单嘢啦，掉烟幕弹嗰个阴影，再加上佢今次之前佢嗰单绯闻嗰单嘢，其实加加埋埋都会令佢个精神个状态系唔好嘅，系唔稳定嘅。 本身又比较叛逆咧，咁所以佢加加埋埋咧，佢系的而且确系好辛苦嘅， 同埋佢嘅性格都系非常好敏感嘅。 同埋阿全啦，金全右卫咯，又唔知又唔知边个讲话佢会毕业啦，我唔知啦。 我就唔相信佢会毕业嘅。 啊，咁啊， 希望佢又可以早啲。 应该会，佢依家拍紧电视剧，应该系拍完电视剧就会翻嚟嘅。佢依家佢个精神状态，我见佢今次睇综艺节目之前，佢有仲出综艺节目嗰时候，其实个状态系 OK 嘅。 OK， 其实佢好翻嘅。 佢应该未100%好翻，但系应该好翻七八成。 二周年的时候，大家在缺少 member 的情况之下， 他 都 全力地 perform， 然之后大家 support 他们的 member 的。 最后讲出来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虽然平手不在这里，但大家仍然全力地去表现，不要放弃其他基萨加，然之后等到有一人齐人的时候，会变成一个更加 强大 的 performance。 OK， 傻妹来的，因为有军曹在这里。会唔放弃 Kisser 噶？真系 得啦， 唉， 差唔多啦，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谢 Alex 上嚟做一集， 多谢 Alex， 做一集呢个举办嘉年华啦， 佢都好详细讲咗好多啲比较不为人知嘅嗰啲嘢， 我就因为听到呢一啲嘢，佢之前已经听过一次，所以哇咁正嘅，不如上嚟讲啦，咁 样， 我都想。分享一下， 啱啊！有时啲演唱会有啲编排系，的确系有啲内系要有啲get 到一啲 message 先可以讲嘅。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觉，所以其实咧睇演唱会咧，其实你系即系当你喺个举办饭又或者你其他嘅饭都好啦，我觉得你点样都要睇一次佢嘅演唱会，睇佢现场嘅表现睇点样样。即系 AKB 嗰啲睇公演啦，睇演唱会啦，举办都要睇一次佢演唱会，即系抽到咩嘢。都去睇下，因为举办嘅 live performance 就系佢嗰啲一个两个嗰啲咧，系完全冇得顶。又今虽然都差唔多完嘅，不过都加少少。黑布匠同埋阿律子，好得。黑布匠， 黑布匠，跟住 同埋律子两个跳舞好劲。 不嬲，我觉得 今次第一排添啦， 今次第一排系好容易睇到 啊。 咁所以唔可以睇少呢两件。 我律子我不嬲都唔睇少，我觉得律子系喺入边之中芸芸众多之咁多 member 之中，佢系跳最落力。 佢系跳得落力，系跳得好爆。 反而你插斜咧，我个人认为咧，佢就冇阿律子咁用力嘅，佢可能有少少流嘅。 插斜， 嗯。 抽齐算啦，我唔明噶。阿家姐有香算啦。嗱，佢预咗， 但系佢喺二周年嘅不協和音， 我知啊，佢顶阿平手个位啊嘛，所以佢顶嗰下咧，其实 天人 我就可能睇场内影片咯，佢 系有嗰下嘅火嘅，但系问题就代替唔到平手咯。 究竟可以将自己解放到咩程度？ 佢， 我覺得佢， 我覺得佢仲有壓力。 而家未到 嗰個 level， 到呢個 level。 第一未到 level， 第二佢唔適合走呢個 level。 佢都得嘅， 問啲咯。 因為佢身份係一個 captain， 唔係第一個 captain， 但係所以先攬咗呢個位做嗰次。但係我記得啊，除咗佢做過之外，阿長斌呢度有做過。 長斌呢度點都係有 同 佢啫， 有同埋見到阿少田啊咩？少田游依， 小流游依， 啊，小流游依，sorry， 小流于二磅， 系于二磅，于 二磅系估唔到佢得噶。 我反而我觉得佢可能有机会做到，即系顶到呢个位， 估唔到噶。小流游依系做到边嚟，而家又系估你唔到，拉球又系估你唔到。 嗯，喂，再讲都收唔到， 收到啊！好啦，今日咁嗱，今集真系要完啦。咁啊，有睇下大家 over 咗好耐 ，over 咗好耐。 睇下睇 M encore 啦，如果 encore 嘅话就下次有机会， 下次再讲 啦。嗯，我期待翻噶啦。好啦，系咁。 好啦，拜拜， 拜拜。 言ってた、こいつがこうだろうって言ってた。差し出しのない噂の互い、確証ないほど拡散する。意外にああ見えてこうだとか、やっぱりそうなんだなんてね。本人も知らない僕が出来上がって、違う自分存在するよ。何が本当なんてどうでもいい、分かってもらおう、なんて無理なんだ。倒れていく悪意のドミノ、ドミノだって止められない。平成したとこでまた同じことの繰り返し。 もうそういうのうんざりなんだよ。 誰もが語った鳥みたいに風の向き次第で、あっちこっちへとコロコロ変わる。世間の声に耳を塞いで生きたいよ、生きしかない。だから僕は一人で心閉ざして交わらないんだ。 いるものか、もう誰が味方かなんて、どうでもいい、損得は関係ない。